经第四纠缠，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。我还站在你离开，离开的路口，你既然无心，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由。没有我依靠，一个人笑和点头，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由。没有我依靠，一个人笑和点头，窗台外 就像无情的敌人。 却无法禁止思念闯寂寞的门，只能假装不听不问，眼看爱的伤病在心中的城，关上最后一盏灯，让回忆侵蚀是非的纷争，得不到你真心的疼，我只是你心中生死的灵魂。爱疯了你狂乱沉沦，放逐自己任凭回忆是假，如何区分？思念在我心里狂奔，泪水陷入爱不爱的迷阵。深夜的眼神不再等你承认，切割我的灵魂怎么可能？其实我是他的替身。 亲，有你快递，在家等我。 麻烦放传达室吧，小区进不来。

总那么轻易承认，那些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，却浪费时间否认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。你能否揣摩差别，擅自定义了正确真的誓言，终有一天你站站在自己的对立面，用坚强的心去凝视，去拥抱自己的弱点，就睁开是是非，有时有选择，一念三千，梦想也 be a slave， 人心里的鬼，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梦想也 be a slave， 人心里的鬼。